轻轻说声再见，心中虽有爱与牵，也不能表达我的情感。在这短短的一瞬间，让我再看你一眼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，不知何时回到你身边。当我再看你一眼，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，让我再看你一眼，我要把你记在心间。看你一眼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，不知何时回到你身边。让我再看你一眼，看你那流满泪水，让我再看你一眼，我要把你记在心 可能是这样的。 喂， 卖什么卖？我听得见。卖什么？ 大点声。 那么得了呗。 听不见。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。 喂，我在电影院呢，看完电影打给你啊。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。 是什么？谁是资本家呀？啊，你谁是老板？谁资本家？你定的呀？你要 走。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。 哎，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？ 我跟你讲啊，我觉得可能，但也不一定。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，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。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，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。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。 水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化合物，全球大约四分之三的面积覆盖着水，